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墙嚟交月费添。 啊，咁我即系同大家分享咧。嗱，譬如而家咧嗰个叫，譬如好多人都讲话啊，几图都有个即系有个即系见得人嘅一个作品啊，《白发魔女传》啊，而家都可以算。你知唔知喺个拍摄期间咧，系俾人系有啲叫系高层次嘅嗰啲人，即系有决战嚟嗰度，系攻击得好紧要嘅，攻击到咧，即系其他啲人都话，阿基图嗰个又唔系咁出事，又唔系咁好啫，佢做咗佢嘅本分之嘛，咁样。但系咧就呢度有好多人咧，即系直头都觉得，喂，有人话你嗰部戏好差，我话叫佢攞个剧本嚟睇。冇嘢啊咁樣，咁啊但係我多幾個劇本寫啲啊。嗱呢種排斥力咧，我唔明點解咧，即係大家咧即係去咗做啊，即係去諗一諗啊。點解咧有好多時啊，我哋都會有嘅，見到咧即係嗰樣咧好嗰時候咧，第一個嗰時候咧，梗係有啲 jealous 嘅。係。咁而咧你快啲認翻清楚，你嗰個 jealous 嚟嘅嚇，唔好受你嘅 jealous 控制你自己。咁而咧，你咧就揾嗰、那個你嗰、那個嗰種排斥在於邊度嘅嚇？我哋而家面對最大嘅問題咧，就是、一個好大嘅排斥性喺而家我哋嘅社會出現嚟。咁、所以我覺得喺嗰樣嘢嗰時候咧，其實依排斥力咧出到嚟嗰時候，有時會唔係令到自己或者對方出咗事。你搞到自己都係即係嗰種叫忌火焚身嘅。 咁但係呢套戲本身其實已經好成功啦，成功在於咩咧？咁如果你睇個片頭，係 Universal 發行喎，係咁、我睇咗，打個突喎，哇！真係，即係呢個其實近年都唔係太多嘅事嚟嘅 喎。我嗰個就要問翻一個底細咧，即係同佢講咧嗰個嚇，因為 Universal 嗰、那個我諗大家睇嗰時都眼前一亮。 係啊， 咁樣就因為咧佢講俾你聽咧，即係原來全世界。啊、甚至呢啲叫做係譬如 Universal 呢啲，佢哋有睇嘅。 佢梗係睇啦，佢唔會冇，佢唔會。 你睇得好嗰時，咁佢就即係會揾嘅。 佢同你發出嚟啦。 你話嘅香港電影嘅生死咧，就係呢樣嘢。你發揮翻你自己嘅嗰種 energy 出嚟、因為咧，即係因為佢最主要咧，如果你掂起嗰叫香港電影是生是死嗰個咧，就最 仲講呢個話題。 唔係一句講曬嚟啫嘛，由始到終，套套都面對呢個問題。 係啊， 因為咧。點解叫意識產業咧？裡面咧創作業咧就最重要咧，就又有兩樣嘢最緊要嘅。第一，無中生有。呢、這個世界未出現啊！你唔好理佢有啲咩排斥力，你生咗一樣嘢出嚟，你完善咗個作品，你俾佢出嚟，呢、這個作品以前係未見過嘅。無中生有。嗱，我哋以前咧就係《成語動畫廊》都係香港嘅第一部電視嘅戲裏邊。你估咁容易做出嚟噶？跟住你一睇，譬如《白髮魔女》最嗰班出嚟，但係嗰時你知呢個壓力係幾大啊？幾多排斥性啊？咁樣嘢嚇，依、這個咧就即係叫無中生有啦。你會面對依啲問題，其實就大家咧你要知道咧，有就是、當如果一個社會佢唔中意有新嘢出嚟咧，依啲排斥力就更加會出現嘅。無中同埋係原本冇嘅，咁啊無中就第二咧就最關鍵，電影創作係好似鳳凰咁，你係可以起死回生。我哋香港嗰個新浪潮出咗嚟之後，點解會跟住嗰水咧？就點解會拍一啲叫做舊片英雄款本色翻拍？倩女幽魂翻拍，跟住黃飛鴻翻拍？點解？因為叫起死回生啊！係你自己嘅嗰個地區嘅嗰啲瑰寶嚟噶。你唔好話誒粵語殘片啊，唔好睇啦咁咩？呢啲嘢勾啦咁樣，你能夠將佢起死回生，能夠有呢個無中生有。咁你講咩電影生與死嘅？套套都喺度做緊呢一個，做緊呢一個咁嘅嘢出嚟。 我話對呢樣嘢，我又冇乜意見啫。我覺得即係成件事拗好戇居，戇居在於咩咧？唔需要拗啲問題， 你拍一套片出嚟，咪 proof 到嗰樣嘢咯。 咁唔係嘅，咁我都有聽嗰個嘢嚟講嘅。佢嗰個拗咧，即係其實係兩位咧都好率性嘅。 嚇嚇，即係坦白， 唔係佢表達自己嘅嗰樣嘢出嚟。其實係會搞到變成咗好似咩咧？就係、是、其實係出邊咧，即係有啲教風教雨，係製造咗一種排斥力出嚟。嚇、其實就。兩個咧，你會睇到咧，譬如即係譬如覺得電影已死嘅嗰個咧，佢就最重要，佢講嘢聽。而家咧有好多關卡出現咗、 嗯。 你好似以前嘅嗰種拍嘅嗰個方式咧，嗰種叫舊嘅方式咧，就已經唔同咗啦。咁啊咁啊，譬如後生嘅嗰個咧，咁話唔係啊，你嗰、那個譬如 YouTube 嗰啲都得咧、嗯，但其實佢都講俾你聽。佢話死嘅嗰個唔係講緊 YouTube 嘅， 係，梗係佢 係講緊電影你要買飛入場嘅 工業嘛，佢唔止買飛啊，仲有你拍一套戲，你養幾多人？ 同埋你拍得好嘅 ，Universal 會買你嘅， 係啦， 嗰、那個嗰、那個 嗱，我記得 嗰、那個就叫產業啊。 嗱，我猜少少啦，因為咧我睇開Stephen King 咧，佢講一樣嘢話，佢咩係一個作家咧？佢、你寫咗個故仔出嚟，你寄俾嗰個出版商佢肯俾張支票你，如果張支票唔彈票，跟住你入咗張支票，你可以買間屋，或者買其他嘢，咁你就係作家啦。嗱，佢唔係講緊話你嗰個文學水平有幾高啦，係咪？佢講緊一個市場， 咁就叫產業啊， 係一個產業，係咪？咁如果你講，我拍到好嘢出嚟，咁喺 YouTube 嘅。咁第一樣嘢可能冇人俾錢啦，好多人可能 會有人俾掌聲， 係俾掌聲俾 like 啦。來去都係你自己拍啦，你冇請過人啦，咁樣拍咯。咁人哋都唔係同你講緊嗰樣嘢，人哋講嘅係成個電影工業，係咪啊？咁個工業已死嚇。 依、這個你唔係依個咧，唔好講咁多嗰個啦。呢啲成日都有爭啊。不過咧，即係話到時到後咧。你收到依樣嘢嗰時候咧，唔好咁快即刻參與嗰個辯論，因為有時你可能唔識咧，你但你都中意。 我講下就，大家唔好插我。 唔係你講咩嗰度？ 我唔識。 佢最主要咧喺度咧，就有一個咧，你都要用一個理性嘅方式嚟睇佢嘅嗰個佢個意思係乜嘢因為佢講嗰時嘅嗰意思咁樣都有咁啊！依啲其實不斷都有嘅，我諗到而家咧就更加會多。 但係我要補充一樣嘢啦，其實就唔係話拍電影嘅，其實好多行業都係咁樣噶啦。你有啲老師忽喺度咁樣係咪啊？咁你入去你又想搞啲新意思或者搞啲新花神，咁人哋梗係玩 Q 你噶啦，係咪啊？即係好呢個係我做任何嘅工。我做過所有工都有都遇過呢樣嘢嘅， 係啊，所以叫老生常談 啊， 係啊，咁而且咧，佢做有一樣嘢，即係做一樣嘢得意嘢，其實譬如好似你而家睇嗰個《一秒拳王》啊，咁我唔知道之前咧上年嗰度咧有冇預料 Russell 呢樣嘢出嚟啦，咁但係咧，你有冇阿台長？你有冇睇到字幕尾？有冇啊？ 有 係咪有多個鏡頭？因為我問咗之前咧，即 係我睇曬㗎，我冇即刻走㗎。 唔係啊，我就奉勸咧，如果你咧即係上年睇過，你覺得好睇咧，你快啲入場睇翻。未有一段咧超過一分鐘嘅彩蛋 啊， 係出完曬字幕咧，佢都講俾你，依個係新拍嘅。呢、這個彩蛋咧就裡面最重要咧，就即係嗰個叫做喺疫症時期，大家都仲係咧。如果你入你戲院睇戲嗰時候咧，就呢班小朋友咧，佢講俾你聽，我係好多謝你㗎。係 啊， 因為你嘅一票咧，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尤其是成班嗰個新世代咧裡面咧。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如果睇咗咧，你再睇多次啦。 佢尾嗰度咧，其實係表現咗即係啲人好初次拍片嗰種感覺。即如果用一個愛情片，就是初戀嗰種感覺。 嗯、 因為咧，如果你拍得講，即係如果講誒，即係譬如舉個例，阿徐克或者咩，係阿吳宇森，佢唔會再佢唔會整啲嘢出嚟噶嘛、 嗯。 因為拍片對佢嚟講已經是一件好熟習嘅事嚟噶嘛。就係、是、啊、哦，哇！我足之完成一部戲啦。嗰、那個就係你最初拍片嗰時嗰種感覺嚟嘅。 係啊，唔係同埋佢呢個咧，即係有陣時咧。有多年青的那個電影人呢、這樣嘢咧，我哋有陣時都會分到咧， 你即係除咗個戲劇之外嗰時咧，你嗰種叫做投入嘅 程度 啊。咁啊，呢個咧你會睇到咧，即係一睇嗰時候，其實我有啲感動嘅，即係話呢啲小朋友咧，佢真係好想咧，即係同大家溝通。我拍出嚟係好辛苦啊，但係好辛苦唔係代表一個好片，但你嚟睇咧，我已經係好多謝你。如果你嚟睇，你賺個 like 嘅咧，老伯伯都話要俾你嘅個 like。 我哋就係俾錢入去睇嘅，我哋唔係話有贈券啊，有人請啊，係真係真金白銀。 嗱，我係有贈券嘅，不過咧 你咁爆， 你做乜即刻笑啫？我係有贈券，但係因為咧，我係喺佢開話劇嗰日嗰時候咧，我要嗱嗱聲早睇咧，我都係攞錢嚟睇嘅嚇，就去旺角嘅嗰間戲院嗰度咧，係真金白銀。嗰個我係冇贈券噶嘛，但我計個時間咧就我喺嗰一場我係睇到咁樣啊，咁樣就有陣時係嘅，有陣時咧即係我哋咧即係有。其中一個咧，咁我都要講一講嘅就係，譬如 UA 佢同我哋 say goodbye， 但係 UA 院線咧，佢都亦都俾咗一個嗰依啲叫做 VIP 卡俾我哋咧，因為佢 respect 我哋咧，睇完之後咧就用一個好公平嘅一個叫做係方式影評嘅方式嚟講嗰部電影，佢覺得咧呢樣嘢咧係一種即係俾一個叫特權，你可以。入去我哋戲院睇嗰啲無限次都得，咁啊呢種尊重係咁啊，我梗係開心啦，係咪先？咁但係咧，我哋睇咧就唔係咁樣計較嗰樣嘢出嚟，咁啊，所以咧你講嗰個一秒拳王咧，咁我又講得好清楚，因為嗰日咧我睇咗兩部戲，兩部戲咧就因為時間嘅問題，俾錢係一個叫做係回饋嚇，同埋嗰時咧我好多時咧，如果佢有首映，如果叫到我去唔到。當佢開畫第一日咧，我就算揸住嘅贈券嘅有個贈券嘅嗰啲院線咧， 都買飛， 我都係買飛入去睇嘅。即係會嗰樣嘢，你會睇到咧，即係嗰個咧係其實大家你會睇到咁樣樣咧，其實世界咧就會開心好多嘅。咁啊，所以咧，大家我覺得唔好忽略咗睇咗呢部戲嘅朋友。如果你冇睇 ending 嗰時候。你入去睇埋嗰個嘢， 冇噶，我覺得睇戲大家都要尊重少少咯，即係話佢嗰個作者佢想你睇到，即係睇到尾嘅。 唔係，同埋個見面，我諗佢翻新拍嘅， 新拍係 新拍嘅， 咁所以大家即係 anyway 咁啦。而家譬如我哋做啲呼籲咧，都即係作用不大噶啦，因為年青嗰代咧，佢哋唔睇就唔睇噶啦，佢哋就係睇網上睇 Netflix。 系， 咁 Netflix 事實上亦都係即係好多好戲啦。係、我最近都強調啦，好多人都睇啦，就係、是、The Crown， 有呢個英國皇室嗰、那個即係、就是、發生嘅事件啦嚇。咁聞説就係 Netflix 喺香港咧，就嗰個公關已經即係已經閃咗啦。係啊，咁啊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就即係、就是、大家其實去睇戲有另外一種心情嘅嚇。譬如話一秒拳王咁樣，即係無論我哋對嗰個評價點好，大家而家入場係多咗一樣嘢入去佢嘛，就係、是、我哋希望我哋自己嗰種嘅即係本土工業啊，呢、這個唔單止電影噶啦，譬如我做今朝有酒，我又揾咗好多人，佢哋即係香港洋酒嘅，即係喺度， 等你大有人在， 等你知道即係香港人。仲有仲有好多人係做緊好多嘢嘅， 好多專才， 好多好做緊好多嘢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咪即係一秒拳王入面嗰啲咁嘅，即係咁勵志咯，即係唔好放棄咯嚇。 同埋一秒拳王咧，我哋點都咧，即係都要睇一睇咧，因為趙善行咧，佢本身演員出身啦，同埋佢中意打拳咧。 咁佢夾 band 嘅，仲有 tonight 係 to Nick。 啊，系咁样咧，咁佢咧就带埋成班佢啲兄弟咧，咁啊，譬如周国贤啊、林明晶啊、赵善行啊，特别张建升咧，我好中意啊张建升佢嘅演出，不奈何佢未有一部咧，真系令到佢跳出嚟嘅嗰嘢，仲有嗰、那个泰国嘅嗰个咩查朗桑提纳托古咧，个演出系真系好好睇啊， 咁啊，依個咧，即係你會睇到咧，即係個戲佢戲裡面嗰度咧，我係其實最珍惜咧，就係嗰啲人才啊。 嗯。 啊，咁啊，依個演出嘅人才咧，希望佢哋仲有多啲戲拍咧，發揮佢哋嘅嗰個 實有嘅 喜劇 先唔使嘅。 你唔好講啊，實有啊，佢哋而家最擔心係呢啲 冇下一步啊，冇下一步。 唔係冇下一步啊，因為唔止佢哋啊，你而家香港嘅嗰啲演員啊，有好多嗰啲演員咧，佢係好有性格，即係一啲叫做係。城市青年嗰啲世界咧，就好有自己嘅 character 喺度嘅，內行唔係咁多戲俾佢拍嘅。 我都一路堅持一樣嘢咯，冇戲拍咪自己揾嘢拍咯。 你自己揾嘢拍嗰陣時候咧，即係始終咧都冇好過以前邵氏嘉禾時期有個片廠制，同埋新浪潮嘅嗰時期係有嗰啲叫好戲俾你去拍。 几套 嗰样嘢， 嗰、那个时代过去咗噶啦， 唔过去，你都仲喺度，我都仲喺度，同埋嗰啲你要记住，其他嗰啲咧唔系石头爆出嚟嘅，我哋头先讲赞嘅嗰班僆仔咧，佢可以创一个，即系可以创一个新嘅宇宙出嚟嘅、 嗯， 而我哋就即系好似好几个礼拜之前都有提及过嘅一样嘢咧。即系话而家电影嘅嗰个叫低潮咧，唔系最低潮， 唔系最低潮， 最低潮系50年代尾60年代嘅时刻，即系搞到要有中联嘅建立咧，大家够电影啊，然后再打后嗰阵时候咧，即系要7日先去拍啊，跟住再尾嗰度咧，嗰个低潮咧、嗯，尤其是粤语片嘅低潮咧，系跌得好紧要。国语片咧就因为邵氏嘉禾， 你记唔记得？李小龙最 hit 嗰几部片全部冇讲广东话， 系啊，就尾字补翻出嚟， 尾字补翻出嚟啫， 系啊， 即系你而家谂翻起就，咦，系嗰阵时系咁样啊。不过 anyway 咁样啦，即系时间差唔多，我想再睇睇就系嗱，港产片一样，即系香港电影个有一样好好嘅，荷里活都擒上嘅，差唔多每一部片咧都有个主题曲嘅， 系。 系嘛？系咯，咁你 呢一部嗰个主题曲正啊， 正啊， 歌词啊，大家留意歌词 啊，所以就继续睇咯，大家。 香港始终系啊，个角色黄沾先生走咗之后咧，我哋都有个好大嘅。 冇噶，你睇下你。 但系新嘅嗰啲其实有嘢噶。 你如果譬如话你喺外国片啦，你有边部片话即系咁多片俾一个主题曲你啊？ 嗯哼。 就算有都是罐頭的是吧 這個呢就所以即可能臨尾的時候都看一看就是、大家可以上網看的在 YouTube 都看到的就是那個叫做、那個 M+M 那個第八屆的那個音樂片短片錯了呢有32條片現在掉了上網的了就給大家一起去看的、裡面有唐兄妹啊又有啊好多人啊即係周國賢好似都有一部啊我印象之中啊我要返去質質啊、總之有32部、好似啊台長話齋套套都有歌主題曲嘅、所以我哋香港嘅嗰樣嘢呢個估唔到都係一個強項嚟㗎。 強項嚟㗎即係好多你好經典㗎譬如碟片有主題曲啦 碟片有復刻版出嚟啊香港嘅就點節會放啊 應我要求啊徐克如果你有聽呢就即係趁你而家仲創作力好旺盛拍碟片2022。 啊、 因 為好啊。咁、我即係佢聽唔到我轉述俾你。 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